王家字公仲，平陵人也，以明经摄策贾科为郎，做护殿门施兰冕，光禄勋于勇除为院，察廉为南陵丞，复察廉为长陵尉。洪家中举敦朴能直言，召见宣室，对政事得失，超迁太中大夫，初为九江河南太守，至甚有声，征入为大鸿胪，徙京兆尹，迁御史大夫。建平三年，改平当为丞相，封新府侯，加十邑千一百户。贾为人刚直严毅，有威重，上甚敬之。哀帝出力，欲匡成帝之政，多所变动。贾上书曰：“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德人。”孔子曰：“才难不其然于，故季氏立诸侯，相贤也。虽不能尽贤，天子为责臣，立命轻以辅之。居士国也，累世尊重，然后市民之众附焉，是以教化行而治功利。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，王者至选贤才，贤才难得，拔擢可用者，或起于囚徒。昔魏上作事细，文帝感冯唐之言，遣使持节赦其罪，拜为云中太守，匈奴祭之。武帝擢韩安国于途中，拜为梁内史，骨肉已安。张敞为京兆尹，有罪当免。侠吏知而犯敞，敞收杀之，其家自冤。使者复狱，何敞贼杀人，上逮捕不下，会免，亡命数十日。宣帝征敞，拜为冀州刺史，足获其用。前世非思此三人，贪其才气，有益于公家也。孝文时，立居官者或长子孙，以官为事，仓室库室，则仓库吏之后也。其二千担长吏，亦安官乐职。然后上下相望，莫有苟且之意。其后稍稍变异，公卿以下传相促及，有朔改更正事，私立次不使查过西河，发扬阴私，吏或居官数月而退，送故迎新，交错道路。中才苟容求全，下才怀威内固，一切营私者多。二千担亦轻贱，利民慢易之，或持其威过，增加成罪，言于刺史私吏，或至尚书章下，众庶知其意威，小失意则有离叛之心。前山阳王徒苏令等纵横，历世临难，莫堪符节死意，以首相威权速夺也。孝成皇帝悔之，下诏书二千担不为纵。遣使者赐金，未后其意，诚以为国家有急，取办于二千担。二千担尊重难威，乃能使下。孝宣皇帝爱其良民力，有张合是刘忠，会赦一解，故事上书西夏章， 为烦扰百姓，正宴细致，或死狱中，张文必有感告之字乃下。唯陛下留神于则贤，既善忘过，容忍臣子，勿则以备。二千担布刺史、三府县令有才任职者，人情不能不有过差，已可阔略。领尽力者有所劝，此方今急务，国家之利也。前苏令发，欲遣大夫使逐问状，实见大夫无可使者，召周志令尹逢拜为谏大夫遣之。今朱大夫有才能者甚少，以欲蓄养可成就者，则是负难不爱其死，临事仓促乃求，非所以明朝廷也。贾因见儒者公孙光、满昌及能力萧贤、薛修等，解雇二千担有名称，天子纳而用之。会西夫公孙崇等因中常侍宋弘上书告东平王云驻祖，又与后舅武弘谋世上违逆，云等伏诛，公宠擢为吏二千担。是时侍中董贤爱幸于上，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缘，傅家劝上因东平氏以封贤，上于是定公宠告东平本章，多去宋弘。更言因董贤以闻，欲以其功侯之，皆先赐爵关内侯，请之欲封贤等，上心淡加，乃先使皇后父孔襄侯赴宴，持诏书是丞相御史。于是加与御史大夫贾言上封事言，窃见董贤等三人使赐爵，众数汹汹，贤曰贤贵，其余并蒙恩，至今流言未解，陛下仁恩于贤等不已。一曝贤等本奏语言，言问公卿大夫博士一郎，考核古今，明正其意，然后乃加爵土，不然恐大失众心，海内引领而异。曝平其事，必有言当封者，在陛下所从，天下虽不悦，就有所分，不独在陛下。前定陵侯淳于长出封，其事异异。大司农古勇以长当封，众人归咎于勇，先帝不独蒙其意。臣家臣言，才奴不称，死有余责，只顺旨不武，可得容身须臾，所以不敢者，私报厚恩也。上感其言，止。数月，遂下诏封贤等，因以窃责公卿曰：朕居位以来，寝疾未抽，反逆之谋相连不绝，贼乱之臣尽是帷幄，前东平王云与后夜驻祖镇，使侍医武弘等内侍暗脉积微社稷，待莫甚焉。喜除有子欲得臣，晋文为之侧席而坐，近是 即暗折淮南之谋，今云等至有图示天子逆乱之谋者，使公卿古公莫能悉心务聪明，以消压魏蒙之故。赖宗庙之灵，侍中驸马都尉贤等发觉以闻，贤服绝孤，殊不云乎？用得张觉善，其封贤为高安侯，南阳太守宠为方阳侯，左曹光禄大夫公为夷陵侯。后数月日食，举直言，贾父奏封事曰：臣闻高尧借帝舜曰，吾傲意欲有国，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机。箕子借武王曰，臣无有作威作福，无有玉石，臣之有作威作福玉石，害于尔家，凶于尔国，人用策颇辟，民用见特，言如此，则逆尊卑之序，乱阴阳之统，而害于王者，其国极危。国人清策不正，民用见差不一，此君不有法度，上下失序之败也。武王公履此道，隆至成康，自是以后，纵心自欲，法度凌迟。至于臣是君，子是父，父子至亲，失礼患生，何况异姓之臣？孔子曰：蹈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孝文皇帝背行此道，海内蒙恩，为汉太宗。孝宣皇帝赏罚信明，施于有节，济人之功乎于小过，以治治平。孝元皇帝奉承大业，温公少欲，都内钱400000万，水横钱250000万，少府钱180000万，长姓上林，后宫冯贵人从林受眷，猛兽惊出，贵人钱当之，元帝加美其意，赐钱50000。叶廷见亲，有加赏赐，主其人勿重谢，视平勿偏，重失人心，赏赐节约。是时外戚资千万者少耳，故少府水衡献钱多也。虽遭初元永元凶年饥馑，家有西羌之变，外放失旅，内镇贫民，终无轻微之忧，以府藏内充实也。孝成皇帝时，谏臣多言，晏出之害，即女宠专爱，耽于酒色，损德伤年，其言甚切，然终不怨怒也。宠臣淳于长，张放失欲，与硕贬退，家资不满千万，放赤烛救国，长崩死于狱，不以私爱害公义，故虽多内积，朝廷安平，传业陛下。陛下在国之时，好诗书，赏节俭，征来所过道上，称颂德美，此天下所以回心也。初即位，亦为帐去锦绣，胜于席垣提增而已。恭皇寝庙比比当作，幽敏圆圆，为用度不足，以义歌恩，折且止息。 今始作制，而驸马都尉董贤一起观祀上林中，有魏贤至大地，开门向北阙，引王渠灌元池，使者护坐，赏赐立足，甚于至宗庙。贤母病，长安除几词句，道中过者皆印祀。魏贤志气，气成，奏谕乃行，或物好，特赐其功。自贡献宗庙三公，犹不至此。贤家有宾婚及献亲，诸官并公，赐及苍头奴婢人十万钱，使者护亲，发取事物，白骨震动，道路喧哗，群臣惶惑。诏书罢怨，而以赐贤二千余顷，均田之志从此挥坏，奢贱放纵，变乱阴阳，灾异众多，百姓讹言，驰筹相惊，披发图险而走，乘马者驰，天或其意，不能自止，或以为仇者策师之戒，陛下素仁至甚是，今而有此大机。孔子曰：危而不驰，颠而不服，则将安用彼相矣。臣家幸得备位，妾内悲伤，不能通于中之信，身死有益于国，不敢自惜，为陛下慎己之所独向，察众人之所共疑。王者宠臣邓通寒烟，娇贵失度，抑郁无厌，小人不生情欲，足陷罪孤，乱国亡区，不忠其路，所谓爱之，是足以害之者也。以深揽前世，以结贤宠，全安其命。于是赏尽不悦，而欲爱贤，不能自生。毁祖母傅太后薨，上因托傅太后遗诏，领长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，一封贤二千户，即赐孔襄侯、汝昌侯、阳新侯国，加封还诏书，因奏封事见上及太后曰：臣闻绝路土地，天之有也。书云：天命有德，五福五章哉。王者待天绝人，犹疑甚之，列地而封，不得其宜，则众数不服，感动阴阳，其害及自身。今圣体久不平，此臣家所内惧也。高安侯贤，宁姓之臣，陛下卿爵位以贵之，但获财以富之，损至尊以宠之，主威以处，腹脏以竭，唯恐不足。才解民力所为，孝文皇帝欲起露台，重百金之费，克己不作。今贤散功夫以施私会，一家至受千金，亡古以来贵臣未尝有此，刘文四方皆同怨之。李彦曰：千人所指，无病而死，臣常为之寒心。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遗诏，召丞相御史一贤户，赐三侯国，臣家窃获。山崩地动，日食于三朝， 皆阴亲阳之戒也。前贤以在风，燕商在异义，夜元思横求，恩已过后，求所自自，不知厌足，至伤尊卑之意，不可以视天下，危害痛矣。臣交亲往，阴阳失节，气感相动，害及身体。陛下寝疾久不平，祭祀未立，以思政万事，顺天人之心，以求福佑，奈何轻身肆意，不念高祖之勤苦，垂立制度与传之于无穷哉。孝经曰，天子有正臣七人，虽无道不失其天下。臣谨封上诏书，不敢露馅，非爱死而不自伐，恐天下闻之，故不敢自和。余状朔犯忌讳，为陛下省察。初，廷尉梁相与丞相长史、御史中丞及五二千担杂至东平王云玉，时冬月未尽二旬，而相心仪云渊，欲有誓词奏与撰之长安，更下公卿复制。尚书令居谈仆夜宗伯奉以为可许，天子以相等皆见上体不平，外内顾望，操持两心。幸云于东无讨贼极恶主仇之意，至诏免相等皆为庶人。后数月大赦，加奏封事，减相等明习治愈，想计谋深沉，谈颇之雅文，讽精明性修。圣王有济公除过，臣妾为朝廷惜此三人。书奏尚不能平。后二十余日，假封还亦董贤护事，尚乃发怒，召家议尚书，则问以相等前坐在位不尽忠诚，外附诸侯，操持两心，北人臣之意，今所称相等才美，足以相继除罪，君以道德位在三公，以总方略，一统万类，分明善恶为职，知相等罪恶陈列，著闻天下，使者以自和，今又称誉相等，云为朝廷惜之，大臣举措自心自在，弥国往上，尽由军使，将为远者和。对状，加免官谢罪。世下将军中朝者，光禄大夫孔光、左将军公孙禄、右将军王安、光禄勋马公、光禄大夫公胜，何家弥国往上不到，请与廷尉杂志，省独以为家被宰相，诸事并废，就由家生，家作见相等微薄，以应弥国往上不到，恐不可以视天下，遂可光等奏。光等请业者召家议廷尉赵玉，至曰：骠骑将军、御史大夫、中二千担、二千担、朱大夫、博士、议郎议，魏魏云等五十人以为，如光等言可许。议郎公等以为， 加严氏前后相为，无所执守，不任宰相之职，以夺爵土，免为庶人。永信少府蒙等十人以为，圣王段誉必先原心定罪，探议立情，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，生者不嫌怨而受罪。明主公圣德，众大臣行弊，广言有私意，欲使海内咸服。假罪名虽应罚，圣王之于大臣，在于位下，欲作则起，疾病视之无数，死则吝吊之，废宗庙之祭，尽之以礼，退之以义，累之以性。俺家本以相等为罪，罪恶虽著，大臣阔发官谢，裸功就吃，非所以众国保宗庙也。今春月寒气错谬，霜露朔降，一世天下已宽和，臣等不知大义，为陛下察焉。有诏假业者节，诏丞相亦廷尉赵玉。使者既到府，愿使替气，共活药进家，家不肯服。主簿曰：将相不对理臣冤，乡种以为故事，君侯以隐绝。使者微坐府门上，主簿复前进药，加饮药杯以击地，为官署曰：丞相幸得备位三公，奉职复国，当服刑都市以示万众，丞相其儿女子也，何谓举药而死？加遂装出，见使者再拜受诏，常立小车，去盖不惯，随使者一廷尉，廷尉收家呈上新府侯印绶，附家再至都传诏狱。上文家生自义立，大怒，使将军以下与五二千担杂志，立诘问家。家对曰：暗示者思得时，且见相等前至东平王狱，不以云为不当死，欲观公卿是众甚，至一马转囚，是不得于东岳，常不见其外内故望阿父为云燕，父幸得蒙大赦，相等皆良善吏，臣妾为国惜贤，不思此三人。玉立曰：苟如此，则君何以为罪游荡，有以复国，不空入狱矣。立稍亲辱家，家愧然仰天叹曰：幸得充备宰相，不能进贤退不孝，以事复国，死有余责。李问贤不孝主名，家曰：贤故丞相孔光，故大司空何武，不能进。恶高安侯董贤父子，宁挟乱朝而不能退，罪当死，死无所恨。假戏狱二十余日，不时呕血而死。帝舅大司马骠骑将军丁明诉众家而怜之，上遂免明，以董贤代之，欲在贤传。假为相三年，诛国除，死后上览其对而思家言，复以孔光代家为丞相。 征用何武为御史大夫。元始四年，诏书追录忠臣，封嘉子崇为新府侯，追谥嘉为忠侯。